典老歌一路随行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这里是 FM 96.9。

最深处的秘密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

让我感到 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